天也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冷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件外套，难过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拥抱，就这么一直陪在你的身边，陪你走过每一段路。不是整天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不离开。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一棵树爱上了马路对面的另一棵树。我问他，然后呢？他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很久以后我才懂，不可能的事儿，开始就是结束。 删掉你手机的讯息，清空你专属的抽屉，如果可以的话，多想从来没认识过你，只剩少了你的空景，何时不再触景伤情，雨滴和泪滴总是会混在一起。你爱我，你生我不算什么，反正我绝不说我多难过，有你的我没有你的都得过，你内疚，你难受，别

人越长大越复杂，交朋友的难度和成本都在急速上升。最容易让人感到温暖和惊喜的是谁？往往是陌生人，因为你对他没有期望吗？刚刚的歌李易峰请跟我联络，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位年轻的女歌手金文岐翻唱大哥李宗盛的作品《山丘》。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段